阿强翻嚟啦！ 嚟啦！阿强啊，煮饭俾你食咧。 啊，唔使啊，阿姨咧？ 喺入边啊，我嗌佢出嚟啊！ 唔该。 阿强，翻嚟啦！ 你有饭未啊？ 食咗啊，唔该。 你攰唔攰啫？ 少少啊。 你坐下先啦，我去斟杯茶俾你饮啊吓。 唔该。 阿姨啊！ 强哥，你食咗饭未啊？我食咗落。饮杯茶先啦。哎呀，你攰唔攰啊？少少啊。 我滗碗糖水俾你啊。 好啊。 今次翻嚟几耐啊？吓？ 两个礼拜到啦，搞掂晒嘢咪走咯。 男人你系要以事业为重，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系啊。 爸，俾你嘅。 哇，咁多谢啊！多谢啊！ 系 啊，阿强啊，你啊真系有我心噶啦。 变心啫，阿爸阿妈今鸠煎石。 唔使啦，你上个月俾嗰2000蚊，我都未用晒啊。 啊，你话咩好消息讲我听啊？ 你估下？ 有电话？ 唔系。 有自来水啊？ 唔系。 嚟，小粒 莲子。 大肚啊？ 吓，系啊，生仔啊，吓， 阿爸阿妈嗬， 呢样嘢落到香港慢慢都未迟啦。 你申请嚟香港2年都未批，讲咩香港系咪先？ 唔系啊，批准咗啦，下个礼拜可以出境添啊。 咁快噶又？ 系啊。 咁阿爸阿妈边个睇？唔好去啦，爸。 话到面我都唔舍得佢啦，不过冇办法咯。 女大不中留。 家夫从夫啊嘛， 咩？食糖 水先啦，睇热下。嗯，知嘛？ 文革嗰阵啊，我阿妈即系你奶奶咧，冚家俾大陆人逼死噶，所以佢好憎大陆人噶，所以我同你结婚啊都唔敢话俾佢听阿姨。 大奶奶点解会俾你上嚟大陆做生意噶？ 就叫我上嚟呃晒大陆人啲钱翻去报仇。 但系炒苦终须见家翁噶。 做乜攞翻嚟新啫？为贱作咪好咯。 我惊阿爸阿妈会怪我啊！ 话嚟咩啊？ 怪我不孝咯！ 不孝？ 系咯，阿姨你有命无份，阿强你快啲接佢过门啦！ 哦， 系咯，错归新抱，落地下意啊嘛！阿强啊，你快啲教佢做个香港人，服侍奶奶啦！ 系啦，阿爸阿妈，你哋咪偷听我哋讲嘢先得噶嘛，上翻去瞓啦！行啦，系咪啦？你听到噶啦？ 唉， 弊咗你唔系香港人咧，一咁。 嗱，你落到嚟香港咧，就唔可以同我阿妈住，要你一个人住。 你唔同我住噶？ 系啊，同埋你一定要似个香港人，唔可以似个大老妹。如果唔系，翻上嚟算啦。 得噶啦，强哥，你放心啦，我会努力学习，做个勇敢嘅香港人。 喂，你哋几只嘢啊？快啲食啦，够钟翻学噶啦。 喂，爹哋啊，啲奶好似坏坏地咁嘅。 你想饮埋我啲女咩？ 搵只人放工买个咪算咯。 爹哋啊，啲嘢好难食啊！ 不难食啫。 系啊，好难食啊！ 喂，要你哋啊，闹走晒啲工人，有得食就算啦，食啊！ 系难食啊！ 喂，神早留留你，唔好闹我啲女啊吓，闹到变身阿佛嗰阵，你就知错啊！黐线， 快啲食啦！ 喂，唔该，快啲食啊，大小姐吓，老婆啊！ 个人有消息未啊？ 未啊，个兵妹要下个月先到，啲part time嚟下又唔嚟喎，啲马姐好似住晒种咁。 听到未啊？仲系咁曳啊，做死我啊！ 第日过到嗰边啊，都唔知边个凑三个女啊！谂下谂下，都系唔好移民啊！ 喂，咁搞错啊？笨仔一定要移噶啦，吓、啊，就算我哋辛苦啲啊，都要为啲女着想先得噶嘛。 知啦，吓、啊、个验身报告 出咗啦， 未啊？ 乜咁耐噶？ 喂，仲唔换衫？啊，仲喺度玩嘢，快换衫翻学。观音菩萨，菩萨保佑我快啲移民走，我全家冚唪走，我老婆走，剩翻我喺度，冚唪唥喺度。咩啊？ 喂，啲牛奶坏噶，你听唔听到啊？想饮下我哋啊？ 听到啦。你整容嚟啊？ 似唔似邓丽君啊？ 似啊似啊似啊！上车先啦吓。 嗯，食翻啖先啦。 嚟行。 诶，唔得住，仲有好多行李啊！ 哇，咁多嘢嘅喂。 强哥啊，而家系咪可以见奶奶啦？ 得字，你咪学行先学走，咁点得啫？你都唔似个香港人啊！第日先啦 吓。咁而家去边啊？ 嗱，有个地方咧就叫二人世界嘅，上车先啦。 陈生，欢迎欢迎，诶，欢迎！我系呢度管理处斗察队嘅保安主任鲁少平。 我系新阿姨啊，叫我阿姨得啦。 你真系豪爽啊，叫我阿平啦，阿姨。 嗱，少少见面礼，唔成敬意啊吓，嚟食糖食糖，攞多粒啦。 多谢多谢。诶，陈生，得闲过个目啦。我哋呢度好多特別服務噶，誒天文台啦，整色整水啦，開啲散貼啦，救個天體啦， 頂得 soft 得。老主任，你真係能者多勞啊！認識到你係我嘅榮幸。 多謝過獎，誒兩位多多。 不如心諗幫忙開鐵閘先講啦嚇，我搬嘢啊。 啊，係喎。陳生，我幫你。 唔使啦 嘿，我幫你收埋架車都得噶，仲有啊，帶狗行街啦，我哋仲可以24小時幫你叫外賣噶，逐樣收錢嘅啫嘛。仲有啊，揞口費啊，分大中細， 你俾我啊， 陳生。哎，陳生，我幫你。 咩啊？ 陳生，我仲有啲嘢唔記得咗同你講啊，踢透掩護啊，天台啦、騎樓啦、秘密通道啦，開門費5嚿水。 你沙曬咯條聲嚇，講咁多嘢。 喂，咁仲使唔使我同你睇下風水，擲下日拜下神？ 哦，我攞買燒雞啦嚇，唔好講咁多嘢啦。 多謝多謝，生活愉快喎。 哇，咁啊，老主任同你傾陣偈，你俾500蚊就咁。 啊，香港地冇乜嘢，唔好出街啊，好貴噶。 喂，我都有好多嘢同你讲啊，同你倾通宵啊。 你又唔同啦吓，有得慢慢讲吓。嗱，呢度就两房一厅，咁啊，怕斜得够我哋两个人住啦吓，中唔中意啊？布置好晒噶啦。做咩啊？入嚟啊？唔系啫，得我哋两个啫嘛，唔好怕丑啊。 我想你抱我入去啊。 脚痹啊？ 唔係，我喺國內咧睇嗰啲港產片咧，新郎咧要抱新娘入屋噶噃，我想入鄉隨俗啫嘛。哇，好開心啊！ 靚媽，我攞翻啲嘢嚇。哇！哎呀！你去廚房睇睇啊嗱。 哎呀！ 做咩嚟？ 对唔住啊 ，I love you。 又未学先学走啦，要学完中文先学讲英文啊嘛。嗱，呢间房我设计嘅，中唔中意啊？吓！ 哇，好靓啊，仲靓过华侨酒店嗰间蜜月套房啊！诶，呢种系聚合物合成分子弹网床嚟噶噃， 弹弓床嚟噶。嗱，仲有啊，你啲毛巾啊、被铺啊、睡衣啊、床单啊，冚烂喺度。哎嗱，连呢样嘢都帮你买埋。 咩嚟噶？月潮吸索巾嚟噶。 呢样你识用啦， 不過呢樣又未必喎。嗱，呢個就叫做電腦燙斗。 喂喂，你死咗去邊啫？唔使插女方後咩？ 冇，媽咪啊，我去咗神運啫嘛，媽咪。 運吉就真啦，快啲翻嚟啊！ 哦，好啊，好啊。 奶奶佢咩事啊？ 發爛渣咯。 哎呀，咩病嚟噶？ 唔係，即係發脾氣啊。 點解啊？ 真係有冇搞錯啊！真係嚇，我一唔喺屋企啫，就發曬脾氣、發曬爛渣，話佢冇個男人唔得喎。咁我係你仔嚟噶嘛，唔係你老公嚟噶嘛。咁我結咗婚有老婆噶嘛。咁你下要我唔得，我打翻屋企話我以後都唔得。 你唔好啊，唔好，你唔好啦。我哋要和平演變，唔可以咁樣惡性對抗嘅。你俾啲時間我，我會以你哋資本主義社會嘅生活方式，我會盡快成為陳家份子嘅啦。嚇，你唔好啦。 你諗下都係唔得嘅，我 你 再打。 你唔好啦，你聽我講啦。 嗱，咁你向資本主義好啲學習啊，用功啲啊，咁我先走啦嚇。 陳生， 做咩嚟啊？ 陳生啊，你間大廠姨媽姑姐有關人等嗰啲相交曬俾我咧。唔係啊，陳生啊，踢鬥嗰陣我唔知道係邊個啊嘛。咁如果係咁，實搞錯㗎，呢間大廈個個都係咁做㗎咯。買個保險冇壞 嘅 喎， 唔使買嘅，你唔使同我擔心。 喂喂，陳生啊，醫生啊話我啲牙疏，最好就補翻佢喎。你知咧，而家啲醫藥費咁貴，仲慘過牙痛啊嘛。 嗱，攞去金鋪打到今天，塞住把口嘅。 啊，多謝。 嗱，以後唔好當識我，我隱形嘅，攞張相嚟。 陳生，陳生啊，啊去邊咧嚇？陳生去咗邊咧？陳生， 無停停去跑兩個鐘頭，諗住去跑馬拉松啊！ 醫生話要有強健嘅體魄先可以生仔㗎，你唔係想追翻個仔嘅，餵你嘅咋？ 爹哋，做咩咁媽咪追仔啊？ 做咩啫？幫你生翻個弟弟啫嘛，咩唔好喎？ 唔制啊！你實錫細佬唔錫我 嘅，唔緊生啊！ 唔緊 生 啊！喂喂，唔準多事啊！ 唔準生 喎！啊！我爹着鞋，翻 下 房。 翻學啊！翻學啊！翻學啊！啊！ 上嗰間二廠點啫？ 哦，上嗰間廠係嘛，幾好生意啊！ 喂，不如咁啦，上嗰間廠賣咗佢啦，移民鋪小販嘛嚇。 哼，賣你都未賣佢啊，狼居居。 聲添啊！ 救命啊！ 哎呀，叫救命啊！ 翻翻入去啦！ 有個女人叫救命啊！ 唔使嘈啦，冇事嘅。 咩事啊，平叔？ 冇，隔離嗰個芝士同 Game Boy 今日禮拜三開 party， 佢唔知訂，咪喺度同生曬咯。 哎呀，死啦！乜香港人咁冷漠㗎？點向佢哋學習啫？ 爹哋，爹哋，我踩，睇你手，唔好埋嚟，唔好埋嚟啊！

新搬嚟，住喺隔篱嘅，佢由大陆落嚟噶，佢唔知定噶，你放手咯噃好。 我讲明系嚟玩游戏噶咋，冇话俾人打喎。 唔系啊 ，Game Boy 啊， 咩啊？ 你系仲放手？点啊？Game Boy 啊！ 做一个同做两个系唔同价钱噶， 唔会嚟嘅啫嘛。 唔会，哎呀，你睇我而家成身都伤晒，条数点计先？ 慢慢先同你计咯。 系啊，唔好啦，唔好啦，你唔好怨我啦。 Game Boy， Game Boy 啊，唔好啦，唔好走啦。 啊，大王，你好伤啊！真噶，你唔好嘈，我识你打嘅，最多我抵下谂，净系收翻你肉酒费。 收声啊你！ 你问佢攞啦。 诶，得，喂嗱，你唔好走啊！ 放佢啦，唔好嘈啦。 对唔住啊，我谂住咧，将你救出危机，先至会打击嗰个犯罪分子嘅啫嘛。点知你喺度玩游戏啊？ 一句对唔住大晒啊！ 算啦算啦，我谂佢唔系有心嘅。 系啊系啊。 你有冇搞歪啊？ 你又是的，越玩越离谱，系人都会误会咯。 我离谱，你不觉得佢好八卦嘅咩？ 哎呀，大家系邻居，咪当打声招呼算数咯。 呢啲招呼留翻俾你打啦吓，你打。 好啊。嗨 嗨， 我叫文文啊。 哦， 你好嘛？ 好啊。 你叫咩名？哦， 你有冇搞歪啊？行啊！ 对不住啊，我哋周不时都系咁噶啦。 哦， 不如而家你翻去先啦，我哋迟啲嚟揾你啊，好唔好啊？ 又玩游戏啊？ 翻去先啦。喂，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喂 喂，阿姨啊， 强哥啊，我喺度等紧你食饭啊，你几时翻嚟啊？ 我今晚要开夜工，我谂我唔翻得嚟啊，你唔好等我。 咁今晚你几点翻啊？ 睇妈咪心情啦，迟啲话你知啦吓。 我煮咗好多你中意食嘅餸喎，嗱，梅菜蒸鲩鱼啦，粉丝虾米。 赶唔到呢批货咧，就冇订单，冇订单即系冇生意，冇生意咧即系我哋大把时间喺埋一齐。不过咧就冇饭食喎，咁你我哋应唔应该？ 不如我出嚟帮你手啊。 系咁先啦，呢批货我唔爱啦吓。 喂，外面踢晒脚啊，唔使做啊，而家快啲啦！ 系。 九龙湾宏照道，九龙湾应该系22页。宏照道，宏照道啊， 都唔知你点查嘅，查几日都查唔完。我一年啊交几廿万税噶，一个仙都冇欠你事头婆啊！咩啊？唔识啊？英文嚟嘅？ 系啦，我哋行得正，企得正，怕乜人查啫？ 知唔系？我十岁出嚟闯天下，只有人呃我，冇我呃人嘅。 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啊？我哋冚唪唥冇呃人噶噃吓，查。 陈太，我哋只系抽样调查嘅啫，唔系话你瞒税。 验尸都未有你验得咁清楚啊，仲话唔系怀疑我，攞嚟讲。 请问陈生喺度吗？ 陈生，你边位揾佢？ 我系陈太。 哦，陈太，请跟我嚟啊。 哦。 得未啊？得未啊？你哋迟唔嚟，早唔嚟，等人哋加班先嚟。望咩啊望？我都唔啱啊而家。 啊，陈生，有位陈太揾你喎。 边个啊？唔得闲啊。 边个嚟噶？ 啊，我见工，见工啫嘛。 见咩工啊？咁夜。 做乜摸上嚟啫？ 我见你加班，我惊你辛苦啊嘛，咪攞啲饭嚟俾你食咯。 夜晚晚咧，香港啲治安唔好噶。嚟，嗱嗱声搭的士翻屋企。 喂，系 系咪奶奶又发你烂渣？ 系啊系啊系啊，啊？ 吓，佢闹你啊？ 平时佢啊赶我出门口添啊，今日算闹得少啦，快走啦，唔闹埋你添啊！ 强哥啊，奶奶守寡几廿年先挨大你几兄妹，你唔好怪佢啊，知嘛？ 系啊，我忍紧佢噶啦，已经。 强哥啊，不如我去开解下佢啊，好唔好啊？ 千祈唔好。而家唔係時候搞埋曬啲咁嘅嘢噶，如果第一步一行錯咗咧，就冚唪唥散曬噶啦。佢尤其對啲大陸妹咧就， 哎呀， 得件事。 咁點啊？咁點啊？嚇！ 是啊，我哋啲關係咧，千祈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 哦。 喂，你見工㗎？ 包伙食。 係啊係啊，我包伙食嘅。 都未見過你嘅。 新嚟嘅。 係啊，我新嚟嘅，你試下我啲手勢啊。 有咩餸啊？價錢點計啊？ 我点敢同你计啊？ 试食嚟嘅啫，妈咪唔使钱嘅，妈咪。 哦，横掂都唔使钱咁咪食啊？ 点啊？好唔好食啊？啱唔啱你胃口啊？ 几时豆婆嚟噶？ 睇个样都唔似啦，梗系嗰啲捞丝帮一脚踢送埋货嗰只啦。我哋唔爱啦。 我问你咩？你啱啱做噶？ 我做咗几个钟头噶啦，唔知会唔会摊冻晒咧？ 冻冰冰嘅，唔好攞上嚟啦嘛。唔好攞上嚟啦。 你边度人嚟噶？ 顺德啊！ 哦，唔怪之得啦。 怪之得啦，顺德嘢咧就唔好食嘅，吓唔好食咧就即系唔好食，唔好食就攞翻走啦。 喂，我有话唔好食咩？叻唔切，正式顺德嘢嚟噶，出边有钱都食唔到啊！ 你中意食啊？食多啲啊，啲鱼多骨啊，我帮你拆肉啊。 呢啲生意好难做噶，不如咁啊，我屋企系争个人照顾我哋一家大细嘅饮食，不如你就嚟我屋企做啊。 你要我跟你翻屋企服侍你一家人啊？ 系啊，我个人可以话为噶咋，你点睇啊？ 我都系咁睇啊，好啊，我好开心啊！ 喂喂喂，有乜唔开心啊？家阵你做工人啫，啊你假假你都系豉油婆嚟噶嘛，有失身份啊？ 唔系啊，都系一个好开始嚟啫，嗬？ 冇错啦，我个人唔系好似佢咁噶，扮晒嘢咁，我其实系好好相处噶，我直情会当你好似一家人咁噶， 真噶。 你个人又斯文又有礼貌，煮餸又好食。如果你肯嚟我屋企照顾我一家咧，我就可以放心啦。 我哋屋企咧就好复杂嘅，如果你做唔惯咧，就会啊好辛苦噶。 喂，你收声啊！女人讲嘢几时轮到你插嘴啊？系咧，点称呼啊？ 辛苦嘅辛，苦命嘅苦啊！ 又关你事？ 你叫我阿姨得啦。 你结咗婚未啊？ 我 未。 我结咗噶啦， 咁你翻去同你先生商量一下先啦。不过咁，我唔系一定要你同我住嘅，你可以翻屋企瞓噶。 又唔可以喺度瞓，又要翻屋企瞓啊？嗱，你老公唔中意噶，吓又要服侍人哋。 咁样啦，不如我照接话俾佢听咩？ 系啊，人哋两公婆有咩唔讲得啫？阿姨啊，呢个我屋企嘅电话，你翻去同你先生商量清楚咧，就打电话俾我啦，知唔知啊？ 知啦，奶奶。 吓咩啊？咩啊？ 陈太，有条数想请你怼对啫。 喂，你有冇搞错？而家咩数对咁耐？ 系，对数啊，对数啊，对数啊，系对数啊，慢慢对啦吓，对啦，对啦吓。喂，你以后啲嘢听我揸主意得唔得啊？吓， 奶奶佢几好人啦。 唔系啊，佢好情绪化嘅人，主意成日变噶。听日啊，汤人都未顶啊，快做快做。 请入嚟啊！唔知咩事咧吓？ 咩事？你啊，晨早流流乒乒白烂，家阵拆屋啊？ 对唔住，我咪有心啊！对唔住，对唔住。 咩啊？一句对唔住系咪大晒啊？我而家咪踩亲你条尾啊！寻日一单，今日又一单，迟啲啊，一单咪成队兵落嚟阅兵操都得噶啦，系嘛？ 对唔住啊，我唔系有心搞对抗嘅，我会自我检讨噶啦。 我谂佢唔系有心嘅。 系 系啊系。咁你下次唔好咯。 哦，得啦。 我哋唔有心干涉你噶，不过你啱啱识瞓着 ，sorry。 吓？你讲咩？大声啲啊！我听唔到啊！ 我系话，我哋唔系有心干涉。 喂，你使唔使咁好口啊？吓？ 你哋一人少句啦。 哦，少句啊！你哋两个啊，手指永远咬出就唔咬入。我家下我做晒衰人噶啦，最好人系你哋啊，得未啊？ 我正仲向你道歉，我真系会自我检讨噶啦，希望你宽大处理啦。 咁啊，差唔多。你记住啊，如果你再玩嘢咧，我可以批俾新华社听，一脚就踢你翻下乡。 啊，系咩？你同新华社啲人好熟噶？我都识得几个人嘅。 你大我啊？ 咁我唔知啊，我咧就1963年8月嘅，你咧？ 黐噶！ 喂，走噶啦，饮咗茶。 佢炮仗颈嚟嘅，烧完就冇事噶啦，你唔使理佢嘅。 啊，我喺楼下住嘅，你得闲落嚟搵我坐啊。 哦，好啊，好啊。 拜拜， 行，拜拜， 拜拜，拜拜。老板啊，有冇啲咧认识香港人生百态嗰啲参考书卖啊？ 有啊，嗰边啦，1蚊本任拣。 哦。哇，系，老板啊，有冇啲冇咁黄色噶？ 啲书旧咗，梗系黄噶啦。你抄下底嗰啲啊，有啲新净啲嘅。 哦。唉，有啦有啦，有画布啦。嗱，你等我睇啱我先帮衬啊吓。 你系买字好 喎。唉，阻你一阵嘅啫。 喂，不如搵多只脚，我哋今晚打翻半圈咯，好嘛？ 好啊。 做咩啊？ 做咩？ 今日老爷翻，我要服侍佢啊。 切，你系阿姨咋？你估系阿大咩？咁24岁。 好衰啊你！ 哎呀，都系咁啦。做咩啊？ 哎，唔该唔该。 精神啊，今日输唔起咩？打八圈啫嘛。 快！快叫啊！快坐下喐嗰个死嗰个啊！有咩直接快攞出嚟。 你要钱咋？咁唔好谂其他嘢啦。我俾，我乜嘢都俾你。 咁有咩好嘢分咧？同我攞晒出嚟。 听听我话，快啲啊！ 快啲啊！ 俾你啊！ 快啲出！ 佢啊， 快啲啊！ 把刀啊， 手都斩咗嚟噶， 仲快啲， 快啲，除颈链。 吓，冇啦，我老公送俾我嘅定情信物嚟噶，留翻俾我。 快啲，要赶时间啊！ 留翻俾我。 喂，走！做咩？四百步啊！仲有。 又喺度玩啊！ 做乜鬼嘢啊？嗰度 哦，年青人玩游戏啫嘛， 玩到嗌救命嘅，系咪打劫啊？ 唔系，佢哋喺度玩嘅啫，冇事嘅，大家做翻自己嘢啦。 快啲走！忘咗啦，快啲啊！ 你识佢哋？ 哦，可以咁讲啦，呢啲活动啊怪啲噃，不过冇嘢做啊嘛。 走啦，大佬啊！ 你冇事啊嘛？喂，咁而家点啊？ 仲问点？执翻你嗰双鞋，追我死仔走啦！ 哇，乜玩到咁啊？你哋玩完噶啦？吓？哎呀！哎呀，喂喂，留我条金链啊！ 啊！打劫啊！打劫啊！ 就系前面班人啊！ 咩事啊？ 我哋接装噶。 系咪前嗰班人啊？ 走咗去嗰边啊！ 追佢！ 开连环抽！ 喂喂喂喂！今年啊，你哋唔爱啦 吓？唔该晒。 喂，唔好撞亲人啊！我玩到癫嘅。 咪走啊！ 吓？ 企度！ 咪走啊！ 冚唪唥咪喐！ 我定佢哋 阿 Sir， 佢哋成班贼嚟噶，嗰系贼婆嚟噶。 边个啊？ 哎呀！喂，哎呀，哎呀， 咪过嚟啊！ 放低武器，咪乱嚟，咪乱嚟啊！ 过嚟啊！我怼烂条八婆啊！ 你哋唔好玩得咁过火喎！喂，小姐啊，你快啲同我公安解释啦！ 哎呀，原来就系佢夹埋嚟仆我哋噶，梗系怀恨在心啊！呢个女人 唔会噶，佢都做咗人质咯。 喂，你唔好冤枉好人啊！ 冤枉，一定系夹埋嘅。阿 Sir， 话俾你听啊，你有枪啊嘛，射佢啦，贼嚟噶，射佢啦嘛。 吓，你哋真系贼嚟噶？佢哋真系贼嚟噶！ 哎呀，收声，跟我哋过嚟，唔好乱嚟啊！ 过嚟啦， 嚟啊，唔好乱嚟啊！ 你啲裝客物嚟，我睇你成個包房啊！ 快啲嚟啊！ 喂，你哋係咪幫我㗎？你顧掂自己先啦。 係喎。 唔好過嚟啊！ 哇！手榴彈啊！你兩個做嘢。 Yes sir。 哇！好犀利啊！掟得咁準嘅。 冇，以前我受過軍訓噶嘛，掟手榴彈係冠軍嚟嘅。 唔怪得知啦。 公安大哥啊，頭先咧就有啲誤會，我以為嗰兩個人咧就係呢位小姐嗰啲 game boy 嚟嘅。咁而家你捉嗰兩個賊啦，咁我先走先咯喎嚇。 你唔走得喎，要跟我翻差官協助調查。 嚇？ 喂，你唔係係嘛 ？game boy 都俾你諗到啊！哎呀，你真係叻啊你 ！game boy。 哎呀，你搞邊科啊？真麻煩噶。 我唔翻差館得唔得噶？嚇！ 你非法移民啊？ 唔係非法移民啊！ 唔怕啦，去差館錄完口供就走得噶啦。 咪係 啦，最多我哋幫你解釋下。 係啊，冇問題㗎。 唔係啊，我老公咧唔中意我落街嘅，如果俾佢知道有件咁嘅事啊，好麻煩㗎。 啊，我明啦，啱啱俾人收埋係咪？文文，過兩招俾佢，過兩招俾佢啦。 其實咧，個個養二奶嘅麻甩佬都係咁講嘅，就係八大六母嘛。 哎呀，唔係，我唔係二奶嚟嘅，我係陳太啊，我哋正式註冊結婚㗎。 咁咪更加好咯，你驚乜啫？去咯。 乜你老公咁怪㗎？去街都唔俾你去。 係啊。 唔係幾好意思嘅，我唔方便講嘅。 講俾我哋聽下。 講乜啫？大家女人。 熟絡啲先咧，嚇咁生保啊！ 講乜呀？我哋唔係咁容易同人熟 嘅 咩？ 唔好嘅，講唔係幾好嘅。 奇哥啊，啲心茶啱飲噶啦。 我有話飲心茶咩？ 咁我係斟過啊。 誒，唔使啦。 啊，係啊，封信咧唔知邊度寄嚟嘅咧，你幫我睇下。 寄錯㗎，唉，盲字都唔識過。 咁你知我以前係車公仔假髮噶嘛？邊度識咁多嘢喎？你又咪唔知 够唔够钱使啊？ 你俾我，我食要噶。 嗱，悭啲啊！ 不如咁啊，我攞啲钱去学英文啦，好唔好啊？ 诶，女子无才便是德，学咩啊？唔好学。 咁你喺咪度食饭啊？ 我恰阵啊，走噶啦。 咁我教水俾你沖涼啊！ 嗯， 喺幾樓啊？幾樓啊？ 二樓啊！二 B 啊！ 死路啊！佢要收埋個二奶，我今日就同你死過！咁耐噶，二樓就係行樓梯啦！ 發達啦呢次！ 嚇！呢次死啦，奇哥！ 閘住邊個啊？ 你老婆帶埋啲人嚟踢鬥啊！ 咁點啊？依家點啊？ 嗱嗱，你記住，千祈唔好行出門口啊！咁樣啦，你出騎樓，我馬上嚟救你啊！嚇！喂喂，你过水先啦！ 喂喂喂，几多钱啊？ 两栋， 两栋。 二千啊，就二千俾佢啦。 哎呀，我有畏高症噶。 佢有畏高症噶。 吓？哎，仲有办法？ 有咩办法啊？ 咩办法啊？ 不过贵啲噶喎。 几多钱啊？ 以形换影，五千。 五千啊！快啲俾啦，俾啦。哎呀，你仲谂咩啫？佢哋杀到嚟噶啦。你唔俾錢啊嘛，咁你跳落去啦。 系咯，跳落嚟咯。 你系数咩啫？俾佢啦，接住啊，平伯。 我嗱，佢匿埋先，你要开门，我到。 快啲匿埋喺柜度啦，快啲啦。咩事啊？你哋？ 间屋又整得几鬼靓喎， 梗系啦，二奶屋吧，唔伤金都偷笑啦， 系我自己设计嘅， 贱人， 我只佬呢？ 我都唔知道你哋讲乜嘢。 阿宝阿彪，收我！ 系 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你哋冇权守我间屋噶。 嗯，讲咩话？讲大声啲！ 大声啲啊！听唔到啊！ 屎八婆啊！今日有你就冇我，有我就冇你。如果你想行出呢个门口，喺我面前跪猪个头啦！ 你话呢啲系边块噶？够胆喐我老婆？ 老公， 唔使惊，淡定。 冇可能噶，我听清楚噶咯。 老婆，打999，叫啲伙计嚟拉晒呢班劫匪，话佢哋入屋打劫。 喂喂喂，你咪乱嚟啊！你系边个？ 问我系边个？我系雷洛嘅亲戚，雷霆。我系刑事侦缉组嘅大波。超咩啊？布拉啊！假噶喎！ 捉住佢！ 走啦！ 咩事啊？做得咁靓嘅看家佬，开 party 啊？你戴咩眼啫？你戴眼都看家佬嚟噶啦！ 小姐，你叫佢咩话？ 看家佬咯， 看家佬，咁即系咪佢老公咯？ 你唔系啊嘛？黐嘅，佢系佢老公啊，我系佢阿妈啦。喂，看家佬啊，咩事啫？做乜嘢啊？ 大镬啦！ 阿喂，我抄我老公出嚟，抄我！ 系。 冇 理咁多啦，快啲走啦！快走啊！喂，喂，你放手啊！中波啦！ 死啦！正啊！救我老公啊！打死你 啦！ 帮 我！大佬啊，快我伤啊！ 肥佬，使唔使咁认真啊？ 你食下咯。哦，咪咁多事啊！ 嗱，你够胆打女人啩？ 哇！哎呀，小时小姐，你做咩啊？惊唔惊今日同你玩得咁劲啊？ 走唔走啊，我老公？ 喂，唔好咁好唔好啊 ！Elsa， 我揾到你老公啦！ 老婆，手下留情啊，老婆！ 你个死佬啊，攞我哋钱嚟贴二奶！如果冇我啊，你会有今日咩？ 系我唔啱，俾次机会啦，我下次唔敢噶。 仲有下次？仲鬼喺度喎！四八婆啊，似靓系嘛？阿彪，我话翻佢后面。 喂，咪住，太太啊，你滥用私刑犯法噶，不如咁啦，嗱，你同你先生翻去重新检讨下形势啦，暴力解决唔到问题噶。 系啊，出手打人有失斯文啊嘛，家阵我得噶啦咩？吓， 文文做你老公嘅二奶啊，仲惨过做人妹仔啊，成日俾佢闹又成日俾佢发泄。 大家都系女人嚟嘅啫，你自己负啲责任嘅家阵。 吓，佢破坏我家庭幸福啊，仲要我负啲咩责任啊？吓，你讲啊？ 梗系有啦，嗱，你哋嘅家庭幸福咧就建筑喺文文嘅痛苦身上。照我睇咧，你一定系长期法西斯主义嚟整顿你先生嘅。咁你先生咧积埋啲冤屈气咧就发泄喺文文嘅身上，咁样咧就嚟挽回一啲男人嘅尊严啊嘛。但系咁噃，你迫害佢咧就变咗佢迫害佢。咁样维系夫妇感情啱唔啱啊？而家你仲话要画翻人哋块面啊？得唔得啊？ 咩唔得啊？香港地有钱系乜都得，冇钱系咩都唔得。呢啲系我哋嘅家事，唔关你嘅事。呢间屋咩都系我噶，唔系佢噶。你系咪扯扯扯？有钱大晒啊！ 阿姨，阿姨你点啊？ 哎呀，企喺度做乜啊？快啲扶佢睇医生啦！文文，呢间屋你住埋呢个月啦。对唔住啊， 文文，唔好咁伤心啦。做人咧要自力更生噶，知嘛？ 点解我个命苦嘅？ 唔好喊啦。 咩啊？你走去帮人打交伤人？喂，你知唔知会拉上差馆留案底，仲要拉坐监噶？喂，你帮我谂下，帮我谂下啊！ 我做错咩？ 你冇错，你大错特错，好错添啊！点解英文你唔去背， 街名你又唔去念嚇，廁所好多衫喎，廚房有好多飯可以煮喎，你又唔走去做，真係打交啫。 佢真係好慘噶嘛？ 有乜咁慘啊？家陣佢破壞人哋家庭幸福啊，罪有應得噶嘛？食得鹹魚啊，抵得害，佢係做二奶嘅，唉，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乖乖地啦。 唔係喎，我覺得佢人咧幾好喎、 啊。你仲駁嘴？一啲家教都冇嘅，你知人哋咁多事咩？香港人啊，品流複雜啊。總之人哋行東咧，你行西；人哋要鹽咧，你係俾豉油；人家要辣椒，你係俾糖。咁啊，詐傻扮懵，木口木面咁先係香港人噶嘛？做乜啫？唔好扁嘴啦，算啦。唔好扁嘴啦。我都係唔識做人老公噶啦，咁做啦，唔做啦。 你唔好咁啦，你一鬧自己我就心痛噶啦。咁你俾啲時間我先得噶嘛？我對我自己有信心啊！我一定可以做個好太太、好新抱嘅。你要信我先得噶嘛？ 我信你嘅，不過你要聽我話喎。 即係點啊？ 唔好出街咯。 又係呢句。 乜又係呢句啫？咁唔出街先可以做人好太太噶嘛？嚟，快啲洗個面啦！ 你問我愛你有？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 我的情一阵，我的爱一阵，月亮代表我的心。哎，亲亲，你一个吻呢？ 哎， 唔好唱啦，冇时间啦，快啲做啦，嚟。 吓咁快，嚟啊，唱埋先做啊！ 好啦，一路唱一路嚟啦吓，一路唱一路做啊！诶，亲亲你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亲亲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 老公啊， 喂咩啊？ 喂，我个老师都话俾你听啊。 咩事？ 验身报告出咗啦，全部 pass。除 咗 我，佢医生话我有少少糖尿病，要医翻好先去得。 咁点啊？ 唔掂啊！你同啲女去先咯。 咁点得噶？咁唔得噶喎。 点唔得啫？喂，我仲有个老师都话俾你听啊。醫生話喎，我仲可以生啊！嚇咩啫？咁諗住同你生翻個仔啊嘛！ 冇咧，你有糖尿病啊嘛！ 咩唔好啫？係啊，生到嚟醫翻好啦！ 唔得㗎咧，我腰骨痛啊嘛！冇咧！ 嚇咩啫？咁聽日放假啊嘛，又唔係要你好耐時間。 傷身㗎咧！喂，唔好啦，老夫老妻，係冇搞啲咁嘅嘢，喂，好容易精盡人亡㗎！喂，唔好啊，喂，唔好。 得未啊？ 得啦，得啦！ 哇！你搞乜鬼啫？哇！ 嫁俾我，我会照顾你一世。 喂，小姐，好靓鱼蛋喎。 系喎，俾半斤我啊。 哦，好啊。 啊，系啊，哥啊，呢档咁嘅生意咧，一个月可以搵到几多钱噶？都唔少噶，嗬。 我哋嗰一个几毫生意啊，够搵餐粥仔嘅啫。 个皇冠冚珍珠嘅。 张姐啊，喂，我哋以家做腹肌噶，我叫你箍马克，你就箍马克啊！啲马克而家冚冚声起啊！你同我唔见得六十几万条数点计先？你快啲同我谂翻掂佢啊！ 喂，做咩啊？咩啫？喂，文文啊，我哋喺度做个体户都可以发达噶，我哋即刻做汤圆卖啦！咩话？卖汤圆啊？嗱，咁三份一公升嘅水咧，就开半公斤嘅糯米粉吓，咁之后咧就搓到软熟，咁啊馅嘅嘢咧就封俭由人嘅啫。嗱，搞咗你第一步先嚇，搓粉先嚇。咁如果嚿粉削得， 喂，去邊啊 ？honeymoon 啊？ 夏威夷咯。死啦 ！Julie and Daddy 翻咗嚟啊，仲話想見下我啊，唔知佢會唔會嫌我窮啦嗬？ 傻嘅，到时先算咯，惊得咁多。不过话时话，我真系冇你咁笨啊，咁快冚棋，比着我啊，几打稳得几年先享受人生啊，嗬？ 唔啱咯，你嗰种享受人生嘅方法，简直精神染污。 听到未？ 吓，咁唔系点啊？学个傻妹啊，为条老坑死心塌地，依家又点啊？咪又俾人飞，咩都冇得揸手。 你做咩先埋我一搭？系啊，系我命苦，系我前世唔收，你哋开心啦。 哎呀， 你把剪系臭口嚟噶， 差人拉啊！ 文文啊，其实咧，做人太太又好，做人二奶又好，唔应该完全依赖世人嘅。我哋应该咧发挥自己个人嘅潜能，效法下呢街市嗰啲个体户啊咁，或者会做到万元户都唔顶嘅。 一万银唔够养头家喎， 一万银都唔够养家，你好大头家噶？ 唉，做人嘅嘢咧，马死就要落地行噶啦。总之有咩帮得手嘅，咪开句声咯。 喂，我都系啊，我都系啊， 强哥， 陈生 ，hello， 乜咁人齐啊？唔开台？ 喂，好主意喎，打翻白圈咯。 好啊，好。 开台食饭啊！我今日冚唪唥食面粉啊，食汤圆啊，食柠檬咁啊。 我唔知你会翻嚟食饭噶嘛，我而家煮啦。 陈生，你喺边度做事噶？ 哇哇，啲青瓜唔系攞嚟食噶，老婆。啲青瓜邊個買噶？ 我落街俾錢買嘅。陳生，你太太好好人嘅啫。 你係叫文文啊？ 我係啊，我係文文啊。 就係你打交啊？ 唔係啊，我自慰啫。 嚇？自咩啊？ 自慰啊！ 自慰講好啲啊嘛，自邊個住隔離噶？ 我咯。 你係叫芝芝，你係叫高露潔啊嘛？ 叫我咪得噶啦。 同你都唔熟 啊！我煮落你哋米嘅啦，食完饭先扯下。 够米食咩啊？ 够，成个月都食唔晒啊！坐下先啦 吓。喂，华东系咪水灾啊？ 我要真人去 region 锯扒。 咁啊，唔好迟到啦吓。阿你咧？ 啊，我而家减肥唔食饭。 哦，咁啊行啦。阿你约边个啊？ 对唔住啊，陈生，打搅晒。 咁啊，唔好迟到啊，早啲去啦吓。塞车啊！ 喂，走啦咩？唔食饭啊？ 拜拜 拜拜！ 你做咩啊？唔中意佢哋响度啊？ 我叫咗几多次你唔好群埋晒班唔三唔四嘅女人啫。 咁系你叫我噶嘛？要努力学习做香港女人嘅。 咁你学还学啊？你群埋晒班咪二奶情妇，交间乌烟瘴气咁啊浸除。 咁你唔带我去下街啊？我点样学习啫？做狗啊都要去街啦，唔熟啊，点知自己喺边呢？强哥啊，我真系好闷啊！ 我都好闷啊！你话我哋喺上高几开心啊？落到嚟香港都冇人好过嘅，仲嗌交添。不如翻上去啦。 翻上去？ 翻上去咪唔使嗌交咯。 嗯。治标唔治本嘅， 点解啫？ 咁我要做到陈家人噶嘛，我要服侍奶奶噶嘛。 唉，唔好咧，我阿妈好难服侍嘅咧，真唔好咧。 唔得，我哋唔可以三心两意嘅，否则就会前功尽废。我哋一定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哋一定要往前看。 Yes。 爱自由，威保，事必达。多多运，多多宝，正之宝。点啊？个个名都唔中意，咁点改啊？ 系啊，个个名都几好啊，我揸唔到主意啊，你帮我谂啦，好唔好啊？ 喂，系咪有贴士买马包赢咧？整啲嚟咯喂！唔系啊，文文想帮啲汤圆改翻个名啫嘛。切，汤圆谂名啫嘛，梗系卖自己做生招牌噶啦。你叫乜名？啲汤圆就叫乜名？ 系喎，咁就叫阿姨汤圆，个名都几好听 啦。边叫阿姨汤圆啦？喂，帮手咯，仲睇咩马经章？ 好啦，我嚟帮手啦。 喂，洗手先啦，想食死人咩？ 去洗手啦，等我嚟。诶，话时话啦，你真谂住摆街边卖汤圆啊？ 系啊。 喂，你唔系认真噶系嘛？啲地盘俾人霸晒噶咯，赚赚埋埋唔够俾陀地啊！ 咩陀地啊？ 即系保护费啊，姐。 唔俾唔得嘅咩？ 梗系唔得啦！你估你真系大家姐啊？仲有啊，买烂手啊，一阵走鬼啊，走迟半步俾差人拉翻差馆啊，仲血本无归添啊！ 咩走鬼啊？ 即系俾小贩管理队拉啊！ 哎呀，咁点算啊？ 不如我哋净系做批发，供应俾啲食店咪得咯。 啱听，嗱呢啲先系叻女啊嘛， 咁人哋实爱噶啦。 喂，咁又唔使惊，我哋识咁多人啊，只要我哋氹下电下佢哋，就有人帮衬我哋啫。 点样氹？点样电啊？ 呢啲嘢咧，我预咗你唔晓噶啦，文文做个示范咧。 衰鬼啊！应承我啦，妹妹姐。 嗱，呢啲咧叫氹啦。 哦。点啫？吓。 哎呀！唔得唔得，平时呢啲嘢咧，我同我老公做嘅啫嘛。 唉，所以话你啊。你落得嚟香港咧，就要同我哋香港人同化嘅。如果唔系啊，你知你老公几恶噶啦，迟早话恰死你啊！ 乜你哋觉得我老公好恶嘅咩？ 几咯？ 唔恶，系好鬼恶啊！ 老公唔系大晒噶， 二姐你太好人啦。 咁我应该点啊？ 点？好简单啫。嗱，你记住我五个字吓，就系氹电。嗲嬲喊，咁就咩男人都投晒行噶啦， 冇错啦。嗱，你只要记住，香港啲男人咧就揾钱俾我哋啲女人使嘅，咁香港啲女人咧先至系一家之主啊，明唔明啊？ 唔怪得知我奶奶咁恶啦。 哼，不如话时话啦，你搞边科啊？你系大婆嚟噶嘛？但系你做啲嘢咧，同我做二奶冇乜分别噶喎，系嘛？ 系咧，陈生系咪好少翻嚟噶？ 是啊， 咁你知唔知佢成日去咗边噶？ 日头要翻工咯，夜晚咧就陪奶奶，仲有三个妹要佢照顾噶。 哇，都有噶，咁乖嘅，有咩理由啊？成日陪妈咪唔陪老婆啫，咁啊真系离谱啲喎，嗬？ 你咁样讲嘢噶？ 喂，你又讲错嘢啦！ 氹电。嗲嬲喊，嗲系点样嗲噶？ 你扮紧我扮老公啊？ 哦，系用乜意啫？过埋嚟啊！ 阿强啊，你唔好走啦，陪多一晚咁多咯，好唔好啫？ 我都好想陪你，只不过你知我老妈自己恶噶啦，仲有三个妹，老公第二晚先再陪过你啦。 你唔锡我啦，你唔中意我啦？ 中意中意，乖，锡晒你吓，老公第二晚先再陪过你啦，好唔好啊？ 我唔制啊，唔制啊，你陪我。 得啦，我明啦，原来嗲系咁样啊。 你咁快明噶啦？我仲面都未喊噶喎。 啊，唔使啦，我明噶啦。 喂，你真系明先好 喎，多谢指教啦。 小意思啫，唔好客气。 Thank you. 陣間穿咗煲咁點算啊？ 唔使咁驚嘅，我哋唔係呃佢副身家。 喂，我哋咁樣做法算唔算係騙婚㗎？ 哇，你唔係啊嘛？你咪當幫下朋友咯，自己可以習慣下交際應酬，幾好玩㗎，大家 happy 嚇、啊。 我就唔慣啦。 唔使怕嘅，我哋對付男人係最有辦法㗎啦嚇。麻麻咁啦。 我爹哋嚟啊， 少爷。 嗯，你哋出去等我。 系， 爹哋，我同你介绍啊。 诶，唔使。等我估下呢四位小姐，边个想做我嘅新抱先？四个都想做，点解？因为我有钱啊嘛。是吧 ？Oh, excuse me. Hello. It's Booty Honda. Oh, just a moment, please. 大家姐，依家长途电话喎。 Sorry, huh? Hello, this is Booty Honda. This is Saddam Hussein speaking. We have decided to give you $50 million for the hotel. Oh, sold. I'll see you in 2 days. Bye.我哋喺伊拉克嗰间酒店咧，我用5000万卖咗啲股权俾侯赛恩，大家冇反对啊嘛？ 大家姐你话事咯。 好啊，咁你帮我订张机票，我过两日去啊。我要 direct flight。 No problem。 啊，对唔住啊，接我哋讲到边度话？ 爹哋啊，呢位大家姐高体寒，二家姐芝芝，三家姐 Mandy， 呢个就系 May 啦，我爹哋。 哦，系啊，大生啊，我哋咧好锡呢个妹阿 May 嘅，我而家咧身为高氏家族嘅全权代表，向你表示好赞成呢头婚事。阿 May， 快啲叫人啦 ，Daddy。 嗯，诶，乜你哋屋企做酒店生意噶？间酒店叫咩名啊？ 东方啊， 长城啊，以前叫东方，而家叫长城啊，嗬 ？Daddy， 你住过嗰间咧？我爹哋去过好多地方噶，环游世界。 我问你咩？点解要卖酒店嘅股权啊？生意唔好啊？ 哎呀，梗系唔系啦！你都知而家中东政局唔系咁好啊嘛，我哋又点投资咧？ 系啊。 乜你又系家庭代表咩？啊，除咗酒店之外，仲有咩其他生意嘛？ 我哋仲有做珠宝嘅，系啊。 我冇问你喎， 爹哋啊，高家嘅生意好多元化噶，有时装啊、百货啊， 仲有。我冇教你，我同人倾紧偈嘅时候，你唔好插嘴嘅咩？大家姐，我有啲嘢想同你倾倾。 哦，我坐呢度咧。 哦。 大生啊，你请指教啊。 我咧就有笔钱想投资，我想听下大家姐有咩高见咁啫。 哦，我对大陆市场咧好有研究嘅。 哦。咁你喺北京做过咩生意啊？ 冇啊。冇 冇啊！ 啊，点解啊？ 我爹哋对上面啲嘢好熟噶。 咁你哋家族喺边个城市有生意咁啊？吓？ 上海啊！ 哦，咁啊啱晒啦！我咧就啱啱想去上海投资，唔知上海有咩好做咧？啊？ 咁诶。 地产啊， 台产啊， 乜大陆而家俾台湾产入口嘅咩？ 哦，台湾产梗系未系时候啦，地产， 地产风险都好大噶。 喂，你爹哋有咩唔熟噶？佢有咩唔熟噶？ 康文啊， 康文啊， 有咩好嘅提议嘛？ 搞掂咗啦，大家姐啊，两日后咧你可以飞噶啦。仲有啊，张机票咧听日攞得添。 哦，听日就得噶啦，系嘛 ？OK， 唔该晒你啊。 唔使唔使。哇，大生，你只表好得意，好靓啊，我喺香港都未曾见过啊。 只表香港冇得卖。 哦，唔阻你倾偈啊，慢慢倾咯。 心脏病啊！ 心脏病都系生意嚟嘅咩？ 因为上海人咧生活好紧张嘅，咁啊食烟仔又多啦，咁啊变成心脏好衰弱啦。咁衰弱咧就好容易有病，有病就好容易会死噶嘛。如果我哋可以发明一种药丸咧，系可以医好心脏病咧，咁就大生意咧。 啱我啊！ 哦，咁啊对唔住，帮唔到你，不如我哋翻埋去坐啊吓。 咁熟面口嘅，啊，嗰个顺德工人啊，你系顺德工人咧？ 唔好理人哋啊，食嘢啊，食嘢啊，件件都好靓喎。 爹哋啊，中意边件啊？ 呢件几好啊？ 呢件几多钱啊？ 十万啫。 十万咁贵啊？ 啊，嗰件都要八万啦。 八万啊？就呢件啦。 爹哋啊，呢条友咧似唔似嚟睇板嗰啲啊？咧嗰啲 A B C 小姐个挺啊！ 唔系啊， 爹哋不如帮我哋拣埋酒店啦。 啊，酒店咧最紧要就企企理理、干干净净。 大生啊，如果一切冇问题嘅话，咁下次我哋响酒店见面啦。 好啊。 嗱，仲话唔系做嗰味嘢？嗯，唔系啦，我哋要劝下佢先得啦。 唔好理人哋啦，唔好理人哋啦。 系啊，做乜唔理啫？ 叫嘢食啊，好嘛？ 好啊， 小姐有位客人俾你嘅， 对唔住，我出咗去先。 喂，过嚟啊！ 哎呀，系你哋啊？ 系啊， 你头先讲嗰啲嘢咧，我听到晒啦。香港点有几多嘢唔好做啫？做咩做埋晒啲咁嘅嘢？ 唔系啊，系佢哋叫我。扮住大家姐先，咁就 咁唔得噶，咁就翻唔到转头噶啦。你唔好为咗钱就嚟糟蹋自己先得噶。 我唔知啊，我谂住帮下佢嘅啫。 帮人都唔使做埋啲咁嘅嘢噶嘛。 系啊，做埋晒啲咁嘅嘢好收家噶，唔己唔人。 犯法添噶，你知唔知啊？ 犯法？呢啲嘢咁大件事噶？ 系啊，你系主谋啊嘛，好大罪噶。 咁而家点啊？ 点啊？咪咬喺度，咬喺度食自己啊！ 啊！你都算交友滿天下啊！呢度講嘢咧就唔係幾方便，不如我哋去酒店。 喂，好啦喎，你講咩酒店啊？ 喂，老任蟲，你好啦噃，居然喺大庭廣眾度逼良為娼。 咩老任蟲啊？佢講咩啫？咩逼良為娼啊？ 你誤會曬啦，阿大生唔係咁嘅人啊。 我冇誤會，你仲幫住佢？你正係衣冠禽獸啊！你信唔信我揾差人拉你嗱？ 拉我？拉我咩啊？告我咩啊？告得入咩？ 我哋唔好理佢。阿强，你同我报警。 唔使，咁又唔使。 无端端做咩拉我啫？ 你误会啦。 嗱，你听到啦，奶奶啊，你知唔知奶奶点解啊？我就系佢奶奶啦。嗱，呢个咧就 系 我个仔，佢咧就系我新抱，即系 佢 个老婆。 佢我老婆。 而家呢个我仔嘅老婆啊，换句话讲，即系我新抱，咩唔关我事啊？吓，你话咩唔关我事啊？ 我同你讲嘢啊，有失身份啊，费事同你讲。 你走前门嗰下，老人同我俾人勾跛你只脚 嘅。好嘢，妈咪好嘢，妈咪真好嘢啊！ 使乜讲？香港地啊，品流复杂啊，你要大眼识人。 系啊，老婆。 要做翻个正经女人咁咪仲好。 听到未啊，老婆？香港真系好品流复杂噶，老婆。 仲老咩婆啫？戏都做完啦，走啦。诶，你 call 我啦喎吓。 佢发脾气，我走先啦 吓。阿姨。 阿姨，我爹哋呢？ 啱啱上咗去咯，我奶奶激嬲咗佢啊。 穿咗煲啊？ 咁啊冇，不过有啲误会啦。 Julian 啊，咁点啊？ 冇事嘅，一切照计划进行。我想睇下点先。 冇事嘅，放心啦。Julian 会搞掂佢爸爸噶啦。啊，系咧，你奶奶点啊？ 系咯，点啊？天大喜讯啊！佢第一次喺大庭广众面前认我做新抱啊！ 真系嘅，恭喜你喎！咁我哋咪可以话系双喜临门啦！好嘢。靓唔靓啊？好靓啊！ 直情好似白雪公主咁啊！ 靓啦靓啦，记住以后咧日及实个老公，要佢交足功课。如果唔系一有精力啊，啲男人就抱噶啦。 唔会嘅，佢咁专一唔会嘅。 预防性啲治疗啊嘛，傻女。如果唔系第一个唔好彩啊，我惊你支持唔住咋。 姨姐食得啦？ 系啊系啊，过嚟啊！ 喂喂，如果 Julian 喺出边有外遇嘅，咁你点啊？我神死俾佢睇咗。嚟食嘢先。 喂，你忍住小心喎！如果唔系一阵间整污糟咗件婚纱，影唔到相噶啦。 姨姐啊，你结婚嘅时候系咪好似我咁紧张噶？ 梗系紧张啦，人生大事嚟噶。 阿 Julian 话结咗婚之后咧，要我搬去同奶奶住啊！我真系惊同佢唔夹啊！我情愿好似你咁。 唔好，一国两制啊，行唔通噶。嗱，就好似我先生咁啫嘛，佢嚟陪得我多咧，咁咧。奶奶就话佢唔孝顺，咁啊陪得奶奶多咧，我又觉得比较冷落。如果大家住埋一齐，咪冇啲咁嘅问题咯。 咁你几时搬啊？ 我先生话急唔嚟噶，佢要我做个十足嘅香港女人先。 十个奶奶啊，通常都有九个恶噶啦，住埋一齐啊，盏搞嘅啫，吓？ 你又知？ 呵， 咁啊唔系啦，嫁低人就要入门先叫名门正娶噶嘛。如果唔系点做陈家人？死咗点做陈家鬼啊？ 你朋友嚟噶？ 你讲嘢金枝鱼残片嘅白燕嘅？ 唔系，家务教导有方啫。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唔系系嘛？ 家务咧就教我做人咧，就要效法汤圆咁噃，搓得圆就揿得扁。做好咗个汤圆，咪要清清白白、圆圆滑滑嘅。咁但系除咗外表之外咧，内里咧仲有内涵噃，咁先得人中意噶嘛。 咁咧，我就要做阿姨靓汤圆啦，即系咁。咦，咩你啊，平伯？ 咁人齐啊，龚小姐啊，正话大公司嘅司机叫我拎过嚟嘅。 老主任，食汤圆嘛？ 系咯，坐低食汤圆啦。 好啊， 好 啊，好啊。 我自己整嘅，试下。 咩料啊？系咩嚟嘅？ 阿妹。当你听见你病态嘅时候，我已经飞咗美国，系我爹哋逼我咁做嘅。对唔住，我做人真系太失败。不过我唔系全心呃你嘅，你原谅我。 高小姐，我系佢爹哋。如果你真系为佢好嘅，你都会赞成我咁做。事业要紧啊，你保重啦。 哎呀，死啦！咁而家点啊？ 你哋唔系谂紧我谂紧啲嘢啊！ 哎呀，咪， 快快快快 咪咪咪啊！开门啦！ 咪， 咪坐咪坐。 凡事咧唔可以怨天尤人，一定要向前看嘅，嗬。 有咩事咧，我同你查。 系咩啊？你开门啦！ 佢点解唔可以坚强啲啊？点解啊？你嗰个系情圣咩？佢系失时交买嚟嘅咋，冇钱系点坚强啊？吓，系咪啦？ 佢唔系呢咁嘅人嚟噶，佢未必噶。你哋唔好理我。 你唔好再劝啦，你好似越帮越忙咁样。 咩啊？开门啊！ 咩？ 点睇啊？ 开啦，快啲，快啲啊！ 开门费五嚿水。 开啦，快啲开啦！ 哎呀，点解入边静晒咁噶？ 快啲， 老主任啊，快啲啦，老主任啊！ 哎呀，唔好催啦，唔好催啦，我唔系专家嚟噶嘛。 我冇事嘅，我冇事，唔好理我。我要瞓觉。 嚟啦！哎呀，万姨啦， 又试下呢条啦，水啊！ 先 生，好苦， 哎呀，万姨啦！哎，得啦，开到啦，开到啦， 咩咩 啊咩？哎咩？佢晕咗啊！哎呀，咩事啊？ 事喎， 点啊？ 拉绵药啊！哎呀，食晒啊！ 快啲打电话叫救护车，叫乜啊？ 嚟唔切啦，嚟唔切啦，叫得嚟蚊都瞓啦！哎，我有办法，我以前是花王嚟嘅。 哎呀，你花王系点啫？佢而家晕咗啊！ 咩啊？你点啫？你点啊？你吓我哋啊！ 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 轉頭啦？ 喂喂喂，我估我會啫， 係咪啊？ 望就咁望啦。 喂，阿姨啊，你老公冇咩啊？ 我三日冇見過佢啦。 你要著緊啲先至得噶，我嗰個就話冇辦法啫。陳生好似成日失咗蹤咁，你哋兩個根本都唔似係結咗婚嘅。 喂喂喂喂，你盡快同我傾下會唔會好啲啦？嗬？ 講咩啊？而家就係抄佢啦嚇。 呢邊呢？ 陳生， 做咩又走上嚟啫？ 我有啲事想同你商量。 嗰邊呢？哎，坐坐先啊。 阿妹结唔成婚啊！ 今日妹结唔成婚啊，关我哋咩事啫？ 唔系啊，佢话件婚纱同埋啲酒席送俾我哋。 家姐，我哋冇钱咩？ 我唔系咁嘅意思，不过我谂住我哋嘅婚讯都应该系时候公开咯。 是但你啦，家姐你揸晒主意啊，你叻啦，一样嘢自把自为啊！家姐系你一家之主定我一家之主啫？ 你系，但系 知咪好咯。大咩系啫？唔使问啦，梗系班八婆教你噶啦。 唔系啊，强哥，不过系我心急啫。 冇心急啦，我系你老公，你有啲咩唔啱嘅，我估声吞咗佢。但系奶奶份人脾气唔系人咁品噶嘛，到时候嗌交多啊，食饭未啊？你老公我辛苦。 你又想拖啊？ 咩话？你话拖？我都唔知几想你即刻入陈家，减轻我负担，服侍我奶奶。但系你要自己得先得噶嘛。 唔系啊，我已经好俾心机学噶啦。 学坏啊嘛，你而家成支顶心撑咁，我而家好唔满意啊！你要入陈家咧，就即刻远离你嗰班损友，吓由头嚟过，直至到我满意为止啊！如果唔系啊，你同我翻上去顺德啦，知唔知道啫？唔好曳啦，生性啦。 喂 喂，点啊？倾成点啊？ 搞掂晒啦， 咁咪好咯。 系啊， 所以话咧，男人有时候唔逼咧就唔得嘅。 系。 二姐，你平时都教我哋凡事都向前看啦。仲有同你讲咩嘢啊？ 吓， 佢叫我即刻换衫，翻去见奶奶。 好啦好啦。 做咩啊？ 冇嘢。 冇嘢。 攞埋晒口面，见奶奶紧张咩？ 哦，系啊系啊。 一阵间见到佢嘅时候咧，记住要笑笑笑。 哦。 你笑下，笑甜啲。 系咯，系 啊， 多啲啊， 甜啲，甜啲，甜啲， 系啊！ 诶，你终于谂通咗啦？ 系啊，服侍奶奶系我嘅心愿嚟嘅。 哎呀，你真系识讲嘢嘅啫，入嚟先讲啦。间屋咧就唔系好大嘅啫，四房一厅啦，系嘛？眼见功夫嚟嘅啫，我啲女啊其实都几听话噶。间 B B 房我执好晒噶啦，几大下噶。 奶奶啊，你连 B B 房都准备好埋啦？ 梗系啦，个 B B 对我好重要噶嘛，第日你同我好好咁睇住佢添啊！ 我尽力而为啦。 系啦，姨啊，嗱，老老实实啦，你每个月几多钱先够使啊？ 我但求有三餐一宿啦，只要奶奶你唔嫌弃我就得噶啦。 哎呀，你啊真系抵锡嘅啫，学似你咁乖，我每个月俾够5000蚊你啦。 五千蚊啊，我使唔晒噶喎。 哎呀，使唔晒咪储起佢咯。 奶奶啊，你知道我背景噶啦嗬？ 哎呀，知得一清二楚咯。 咁唔知我可唔可以入你门呢？ 你讲紧咩啫？你头先咪入咗咯？ 真嘅？ 真。 强哥咧，仲担心我哋相处唔嚟添。如果而家佢喺度就好啦。 切，使乜理佢啫？我话点就点噶啦。 啊，系啊，奶奶啊，嗰日咧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唔系有心隐瞒你噶。 哎呀，咩唔好意思啫？阿强话晒俾我听噶啦，你为咗帮个姊妹啊嘛，你咁为得人啊，好少有就真。 乜你哋已经沟通咗噶啦？ 沟通晒噶啦， 咁点解正话强哥仲 做乜嘢啊？我都话唔使理佢噶咯，佢个人啊成日都戆居居咁，真系有时候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噶。 咁又系，有时佢系真系杞人忧天咗，不过都系为咗我哋着想啫。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不如你翻屋企执埋啲行李搬过嚟咯。 奶奶，你过嚟先，坐啊，奶奶，坐低先啦。我哋谂住咧摆50围酒，唔好怪我哋而家先通知你啊，你过下目啊。 哦，你摆酒啊？ 系啊， 恭喜晒。 我哋谂住喺香港报请噶嘛。 哦，陈志强。陈志强， 老婆，你找我啊？ 强哥，你回嚟就啱啦。奶奶咧，而家俾我入门啊，仲预咗间 B B 房俾我哋添啊。强哥，你唔舒服啊？ 咪字，佢系你边个？ 佢咪姨咯。 系啊。咁佢系你边个啊？ 佢系我先生啊嘛。 佢系你先生。咁我系佢边个啊？ 你唔系佢阿妈咩？ 妈你个头啊！我系佢老婆啊！哎呀，你个死佬嚟话，枉我面干水湿，我同你挨咗几十年，我为你托面粉，我为你黐胶花，女都同你生咗三个啦，冇我啊，你开到厂啊？吓，冇我啊，你买到楼咩？冇我啊，你有车咩？你而家娶二奶？你自己讲，你自己讲啊！你对唔对得我住啊？你讲啊，你讲啊！ 你可唔可以唔好全部怪晒我啊？ 我唔怪你，系我啊嘛，系我唔关你事，系咪啊？ 咁你平时唔好呼喊我，唔嗌我上去大陆搞分厂，咪唔会搞成咁咯？我上咗去三年充军噶，你又咁孤寒俾我翻落嚟，我喺大陆三年啦，我男人嚟噶，咁你身体又唔好，咁你嗌我点？阿姨系中方代表，咁对对下都有感情噶嘛，为公司又好。我自己又貪玩，咁咪搞成咁咯。 哦，原來你將你老婆當係你阿媽，將三個女當係妹啊！你想呃我幾耐啊？呃一世啊！ 我唔知道你咁快就可以申請到嚟香港，又唔知道我老婆移唔到民，咁我 你同我收聲，阿姨，我知道以前嘅事係唔關你事嘅，係個衰佬衰嘅啫。嗱，大家都係女人，你又後生又靚。又好身材，系咪？你睇下我啊，我又肥又老又丑，又周身病痛。你当可怜下我，唔好破坏我家庭啦，好唔好？ 我唔想破坏你家庭嘅，不过我唔知道你家庭就系佢家庭啫。 唔系啊，边个家庭都好啦，只要你肯退出嘅，我答应过俾钱你啊。你翻乡下买田又好，买地又好，你搵我个老公啊。只要你肯应承退出就得噶啦，好唔好？你当可怜下我啦，好唔好？ 老婆啊，阿姨啊，你估仲有冇得掹啊？嗬？ 咁你想点掹啊？ 我知你对我恩重如山，阿姨又对我好好，重婚又好大镬。不过我希望，一国两制得唔得？ 挤你个头，我唔挤。 阿姨啊，阿姨。 我会即刻上去请示我单位领导人，同你解除婚约，祝你哋幸福啦！ 咁系啦，阿姨，你有名无份，阿强你快啲接佢过门啦！ 系咯，初归新抱，落地下二啊嘛，阿强啊，你快啲教佢做个香港人，服侍奶奶啦！ 早知跟你翻去大陆玩啦，我都未翻过去大陆。 有机会嘅，下次先啦。 有的士嚟啦，的士。司机大佬啊，唔该你开车尾箱啦，有好多行李啊，唔该你啊。唔该。 喂，你老公咧唔多个眼嘅？ 系啊，佢喺车站等紧我噶啦。好啦，系咁啦，大家保重啦吓。 你都保重啦， 好啊好啊， 你早啲翻嚟啊， 好啊好啊。 陈太啊，我有啲事想拜托你，唔知可唔可以呢？ 咩咧？ 系咁嘅，我喺呢度做咗咁耐啦，我都储到个钱嘅，但系我成五十岁人仲未结婚，咁我想话喺呢度置翻头家。你哋顺德人好人啊嘛，我想你翻乡下帮下眼，搵翻件十八廿二嘅，最紧要咧又好使又好用又蚀得底嘅，帮下做下杂务咁咧。 仲有啲咩啊？ 冇啦，我意思好似你， 好似我咁蠢啊嘛？ 唔系啊，我唔系咁意思。 唔系，你仲要歧视我哋顺德人几耐啊？即系当我哋好似工人奴隶咁，我哋都有自尊心噶，唔系净系俾啲男人侮辱嘅。 咁当我冇讲过啦。 對唔住啊，老主任，我一時衝動，我講笑嘅啫。我要走啦，翻嚟先傾啦。 拜拜。姨姐啊，你準時翻嚟喎，啲婚禮酒席唔可以再延期噶啦。 喂，話時話啦，你影咗結婚相未噶？ 係喎，攞嚟睇下，你擺喺邊度啫？俾我睇下咯。 仲未影啊？ 喂，你到底咩事咁唔開心啊？ 哦，執包袱翻外家，梗係陳生喺出邊有路易啊！唔使問啦。 喂，係咪真㗎？ 哎呀，唔好講啦， 係咪啫？你有咩唔怕講啊？我哋會幫你 㗎。袁昂係二奶嚟嘅，佢係太太嘅，我而家都唔知點算。 哦，切，做二奶啫嘛，使死咩？咧，我哋文文啊，咪生勾勾企喺度，吓？ 姨姐啊，你系咪一定要走啫？唔好喊啦， 你唔好走啦，有我哋陪你啊嘛。 我知道你哋系对我好嘅，不过我想一个人静下， 我都系唔放心，你唔好走啦。 阿姨，老老实实啦，你今次咧就一定要听翻我哋话啦，好似以前咁啊，你话我哋乜乜咪唔啱，我哋都即刻改啦。嗱，你话唔好乱搞男女关系，我都即刻解释啦。咁你想我点啫？ 系咯，你平时咪教我哋凡事要向前看嘅，唔应该逃避现实噶嘛。 多谢你哋关心啦，不过我都系决定离开香港。 我记得你曾经同我讲过话。做人要自力更生，唔好依靠啲男人啊嘛！你自己有好坏人，唔好黑话自己啊！你听我哋讲一次得唔得啊？得唔得啫？ 好啊， 好啊，好啊！你忍心赖低我哋嘅，你即刻上车！你上车，我就即刻去剃头做师姑，一世都唔翻出嚟！ 你唔好啊，你唔好咁傻啦！我唔系傻啊，不过连我最好嘅朋友都唔肯听我说话，咁我做人做咩意思啊？你俾啲時間我啦，俾我靜一靜啦。 你想靜啊嘛？咁好啊，我哋一齊入去啊！嚇， 喂，文文啊，喂，唔 好啦， 傻咗你哋，唔好滯啊！ 喂，你哋上唔上車噶？ 乜你咁噶？你睇唔到人哋喺度生離死別嘅咩？你趕住走，你走先啦，攞把得行李出嚟啦， 車唔上 啦，你暈吉啦！ 好啦好啦，我應承你哋，我留翻喺香港啦。 点解我哋咁命苦嘅？ 唔好咁啦， 命咩苦啊？而家咪算几好咯？嗱，啱啱喺庙嘅前边，风水佬又讲庙前富就庙后富，庙左庙右出寡妇。唉，如果你住喺隔篱，咪仲唔掂？ 你讲完未啊？呢个咁嘅衰佬，衰到讲埋晒风凉嘢。如果唔係呢啲臭男人啊，喂，使乜搞今日咁啊？你睇下，你睇下，扯扯。 我平時都儲到啲錢嘅，不如咁啊，我拎出嚟打本做生意啊。嗱，我出錢，你哋經營啊。我哋一於自力更生 ，OK？ 咁啊？ 咁我點啊？ 咁預埋你嘅。 哎呀！而啊，千。 你个死佬啊！你同我起身啊！你作死啊！你有冇搞错啊？而家你放下我都叫住嗰个阿姨， 做乜咁大声啊？嘈醒晒啲细路啊！唔觉意啫嘛！ 唔觉意，唔觉意，唔记得叫下我个名，一定要叫阿姨嘅咩？ 乜你咁野蛮噶？ 我野蛮？ 喂，乜真系咁野蛮噶？ 系啊，我系咁野蛮噶啦，唔抵得啊，跟佢走啊！嗱，你可以跟佢走噶，睇你个衰样啊，成只狗咁样，你够胆跟佢走咩吓？你走咗啊！你有钱咩？你有厂咩？你走咗你有楼咩？你走咗你有车咩？扮有骨气，走啊！走俾我睇啊！睇死你都唔够胆走啊！ 好，我而家话你知，你由头到尾都未当我系老公，啲女都未当我系佢老豆，我系你屋企啊，只系只狗啊，一俾人闹俾人唱嘅狗啊！我就算乞食啊，都唔会翻嚟你屋企半步，死啊！ 多谢，请入嚟参观啦，吓，请入嚟啊，随便啦， 欢迎欢迎， 想下气噶吓， 大家出去试食啊， 过嚟啊过嚟啊， 请过嚟呢边， 嚟啊嚟嚟，我同。 你哋介紹一下下，呢個係家鄉湯圓，呢個係招牌湯圓，呢個係三色湯圓，富貴湯圓同埋雷沙湯圓，隨便試下，隨便試下，試下。 你哋今次有咩大計啊？ 哦，我哋梗係希望阿二靚湯圓咧，可以企業化啦，好快咧就一間變十間，十間就變一百間。 咁大野心啊？ 當然啦，我哋啊，百萬一年之內咧，實有財團收購我哋，跟住咧就連鎖經營。 係啊，你成功喎！ 多謝多謝，嚟隨便啦喎嚇，隨便啦， 隨便啦， 隨便啦， 隨便 試食啊，好好食噶，唔好甜嘅咋，食啊！ 唔該。 我係話隨便試下，俾啲意見我哋啊。 走喎、啊，咩啊？ 嗯，喂，湯圓咧唔啱你胃口嘅，我哋呢度咧就唔歡迎你啦，唔該你翻返你爹哋做啦。 嘿，阿Mr.群嘅仔啊，不如你翻屋企攬住個夾萬咪仲好。我已經同我爹哋反咗面啊，我個人翻咗嚟，我仲揾到份嘢做啊。 你帮我劝下咪，俾多次机会我啊，好冇？ 你仲要好辛苦咯，你翻屋企啦，搵你爹哋啦，走啦！ 你唔使讲啦，你走啦！ 喂， 佢哋死唔死啊？喂，佢哋死唔死啊？喂，都走咯！ 你唔好咁啦，我哋今日有咁得客人，佢招呼客人先啦。咁， 去啦， 去啦。 嗱，我俾面佢嘅咋。 哼， 你都见到今日我哋有咁得客人嘅咧，不如你帮我手招呼啊，醒目啲啊！ 喂，唔該，同佢傾下偈。我唔知佢邊次真邊次假，我見佢今次幾有誠意啊！ 試下試下， 你睇下佢幾幫得手。 隨便啦，隨便啦， 俾多次機會人啦。 我唔知喎， 問下咪知咯。去啦，去啦。 隨便試下。 你做嘢還做嘢，唔好打爛曬啲嘢啊！ 哦，呢度請唔請人啊？ 我邊請得起你啊？ 咁我做義工啦。你除咗件衫，我幫你掛起佢啊。做乜嘢啊？ 我有少少赤啊。 邊度啊？ 呢度啊。 呢度。 係啊。 隨便啊，唔使客氣，俾啲意見我哋。 幾好啊！呢度地方唔錯啊，邊度設計㗎？不過好似 cheap 少少咁啊。係我。哦。 嗱，做生意好多巧妙嘅， 即係幾時得閒講下俾你聽啊！ 你講完啦嗬？ 阿怡咧？ 你咁醒目，自己揾啦！係啦，自己揾啦！ 唔惡嘅你啊！誒，我見到阿怡。阿怡，我有個好消息話你聽，我已經夫妻婆離咗婚啦！你以後就係名正言順嘅 Mrs. Chan， 我就係 Mr. Chan， 开心咧！ 我都有个好消息话俾你听。 系咩？你过嚟啊！ 好啊好啊！咩啊？ 我上面嘅单位咧就批准咗我同你离婚啊！唔该，你喺度签个字啊！ 咩啊？又系我离婚？ 系啊，你要嚟多次啊！啊，我今日有好多朋友要等住我招呼嘅，失陪啦！ 喂，老婆，老婆啊！ 闸住！ 哎呀，一夜夫妻都百夜恩啦，唉。 我唔啱，不如咁啊，我哋全部抹晒以往啲嘢，从头嚟过啊！你都话啦，凡事往前看啊嘛。 啱，所以我唔会翻转头嘅。你死心罢啦，况且我都揾到我嘅爱人啦。 边个啊？ 我嘅爱人喺度，我嘅事业啊。 啱嘅，事业应该摆喺第一位，我应该摆喺第二位啊。 咩意思啊？<笑> 应该轮到我做阿姨啊！哎呀！喂喂喂！ 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 的心。